学生少年的主体106年2017年迎新晚会太阳之国的12个月在平壤的万景台学生少年宫连日举行，由平壤市各阶层劳动群众、青少年学生、海外同胞和外宾观看。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一生最疼爱儿童，谱写了忠实后代、关爱未来的历史。表演者热情地讴歌了我国学生少年，拥戴他们两位做永恒的太阳，在母亲党的关怀下充分享受幸福的面貌。